有粉紫色的烟雾，枯叶像大卷的牛皮纸，被看不见的风吹逐，人们沉默着在寒风中保持着优雅，偶尔有孩童会吵闹着消失在转角的街巷，我仿佛听见你在遥远的地方唱歌，你总会在阳光明媚时唱这一首歌曲，那是一眨眼前的经过，还是很久以前的事，恐怖安的发现我忘了，忽然间惶恐不安的发现我竟然忘了，总感觉走不出这漫无边际的灰色，总是一回顾回味又在一个春天，所以我不如再等某日消失在自己的记忆，像那个孩子的哭笑声一般的电影虚幻消失于无形，发现思绪就像水滴，就像玻璃上的哭泣，它是我消失了灰色的一部分。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、美酒、健康的养生品、有品质的生活品、有格调的电器，其实远不止这些，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